好，首部分的聚会，我们会有一个公众演讲，主题是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深？这个演讲我们会请林清峰弟兄给出。 你看看这个图片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是的，这位人物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甚至你可能会知道他是一位很出名的物理学家。但问题是，知道他的名字就表明我们认识他吗？答案是并不然。除非是我们能够对他的家庭背景，甚至他的一生的经历，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比方说，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在1879年3月14日生在德国，他是犹太人，那么后来他在1933年为了逃避纳粹，结果他就移民到美国，后来他在1955年4月18日去世，享年76岁等等，这些比较细节有关他的背景的话，那么现在你才能够说我认识爱因斯坦。是的，同样的，如果有人问你，你认识上帝吗？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过答案却不容易回答，对吗？因为认识耶和华上帝意味着不只是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知道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三个字那么简单，这还包括了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个怎么样的神，他有什么特质和旨意，以及他的行事方式。那今天的演讲会着重于认识耶和华，要加深对他的了解。那为什么认识耶和华上帝那么重要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爱子耶稣的祷告中的内容看出他的重要性。请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约翰福音17章的3节，17章3节说，耶稣在祷告里说，他们必须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以及你派来的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把这句话连贯缩小的话，他说那些能够得到永远生命的人的条件是什么呢？经文的开头说必须，是的，必须认识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现在你看出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耶和华非常重要吗？当然只是知道上帝的存在，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雅各书的2章第9节，你再翻到另一节经文做一项对比。雅各书第2章的19节，2章19节说，你信有独一的上帝，你信得不错，那谁也相信呢？邪灵也信，却心惊胆战。那为什么这些邪灵坏的天使们相信上帝存在，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快乐呢？而反为心惊胆战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的认识不够深，以致他们没有培养坚定的信心，再后来呢就背叛了上帝。所以他们会心惊胆战，因为他们的未来的前途将会是遭受到上帝的毁灭。所以再次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是仅仅声称自己知道和相信上帝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子并不能够让我们的崇拜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嘉许。如果你还记得在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 这些人他们也自称他们崇拜上帝，但是由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深，结果如何呢？耶稣有一次对一位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他们崇拜他们所不认识的。那现在问题是，你可以怎么样做来加深对耶和华上帝的认识呢？我们会提到四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上帝的认识。第一个方法是要经常阅读圣经。第二，要努力的效法耶和华。第三，经常向上帝祷告。那第四，要培养跟耶和华上帝有个人亲密的关系。好，现在我们就谈及这四个方法的细节，我们可以在往后的日子中加以运用和履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好，我们谈到第一方法，经常阅读圣经。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整本圣经都是上帝指引人写下来的，它就好比一封来自仁慈的天父给人类的一封书信，一项宝贵的礼物一样。只有圣经记得，它才能够透露出有关耶和华上帝的细节，比方说他的特质、他的感觉、他的旨意和作为。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宝贵的礼物，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只是表面上的阅读，当然并不能够加深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方法。我们看诗篇的执笔者所立下的榜样，在诗篇的77篇第11和12节，请看诗篇的77篇11和12节。你看看这位诗篇的执笔者，他怎么样加深对上帝的认识。11节说，我要回想耶和华的作为，回想你从前做过的奇事。12节说，我要沉思你的一切专辑，细想你的种种事迹。所以在这两节经文中，你看出这位诗篇执笔者加深对上帝认识的方法的秘诀是什么吗？没错，11节说他回想，然后第12节说他沉思和细想。所以这就是一些方式，我们在阅读做个人研读的时候可以采用的方式。那就是说，我们要仔细的留意和沉思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一个方法就问一些问题，比方说你可以问问自己，我从经文中看出耶和华的哪一些特质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星期三的聚会挖掘属灵的宝石中的4道问题的第3道问题，就有告诉我们，你从所阅读的经文中关于耶和华你学到什么。这就是要我们诚实学到的那些良好的有关上帝的品质。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那么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怎么样帮助我加深对上帝的认识呢？就做这样自我反省呢，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候最小心的找出认识上帝的方法，这样你就能够进一步的加深你对上帝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会讨论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效法上帝。在圣经的原文中，译作认识的希腊词语的意思呢，包含通过实际的经历去体验某件事的意思。我再重复，通过实际的经历去体验某件事的意思。如果我们有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按照上帝的看法做任何的决定的话，那你就会体验到按照上帝的方式行事是最佳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看到这些良好的成果之后呢，那么你就能够更深刻的明白为什么耶和华上帝要我们按照他的指示来生活。那在这方面你又再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上帝，对吗？那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经常的向上帝祷告。 我们知道祷告是跟上帝沟通的一个特殊的权利。那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对的，你可以向上帝祈求他的圣灵，他的力量帮助你加深对他的认识，明白他的话语，然后将你从圣经所学到的知识呢，付诸实行在你的生活中。那一旦你看到耶和华上帝有应允你的祷告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你跟上帝关系会更好，他在你的心目中会成为更真实的个体。那这就拉近了你跟上帝的关系，这也带入了第四个方法，那就是要培养跟耶和华上帝有个人的亲密关系。如果我们跟上帝有这种个人的亲密关系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耶和华时刻仁爱的关注着我们。那为了维持这种宝贵的友谊，我们就会随时随地留意自己每天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影响到耶和华上帝的感情。我们并不希望触怒他，对吗？反而是希望取悦他。那古代的宗仆亚伯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那这位宗仆跟创造主的友谊十分的牢固，圣经说他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没错，以上所提出的这四个方法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认识上帝的最佳的方式。那你还记得这四个方法吗？第一，你要经常的阅读上帝的话语圣经。第二，要努力在生活上效法耶和华。第三，要经常的向他祷告。最后呢，就是要培养跟他有亲密的个人关系。那除了知道这些方法之外，我们也必须要以我们的行动来表明我们认识上帝，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请看《约翰一书》二章四节，上帝怎么说？《约翰一书》二章第四节，二章四节说：“谁说我已经认识他？”是的，那些人说我已经认识上帝了，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了，真理也不在这个人心里。所以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人说他认识上帝了，他的行动必须跟他的言行一致，就是说他必须要遵守，是的，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就以古代的以色列国为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上帝的朋友的后代，所以上帝就把他们纳入了他名下的百姓，赐给以色列人许多的律法和保护他们。在按理来说呢，以色列国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就应该认识耶和华，包括他的律法在内，但是只是单方面的承认就足以证明他们认识上帝吗？并不是的。耶和华上帝的看法又如何？上帝对这一大群的以色列人是否同意他们已经认识他呢？我们可以看看何西阿书的四章第一和第六节，就能够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何西阿书四章第一和第六节，何西阿书的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要指控这片土地的居民。那为什么上帝要指控他名下的百姓呢？他说，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没有诚信，没有忠贞之爱，所以他说他们也不认识上帝。那第六节，我的子民会因为不认识我而灭亡，既然你拒绝认识我，我也会拒绝你做我的祭司。既然你忘记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要忘记你的子孙。好，让我们详细的看看这两节经文。上帝指控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不认识他，你岂不觉得很奇怪吗？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律法，他们从小应该受到教导认识上帝，为什么他们不认识上帝呢？你留意说，因为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反映出上帝的一些美好的特质，比方说诚信和忠贞之爱。 然后第六节也再一次的说，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是的，以大体而言，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只是口头上承认他们崇拜耶和华，认识上帝，但行为上却没有按照着他的律法生活，所以在上帝眼中呢，其实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但不同的是，曾经有一位犹大王约西亚，他却以行动来表明他认识上帝，因为圣经说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从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认识上帝的话，他必须要言行一致。这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需要提醒，要遵循上帝的指引，就可以表明我们真的是的，真的认识耶和华。即使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这种事实上呢也不例外。那当我们谈到这个家庭生活的时候，相信在圣经中我们有很多经文，耶和华上帝都很清楚地告诉家庭的各个成员他们应当负有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例子呢，就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五和第六章，我们并不会读出这两章的经文，不过我们会引述其中的几节经文。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五和第六章，若你留意在第五章的28和29节，他是告诉有关做丈夫的上帝对他们有什么要求。这里说到这些做丈夫的，他们无论是在人前或私下，都要对他们妻子表现什么呢？对了，表现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爱心，这是上帝对丈夫的要求。那妻子又如何呢？5章22节说，做妻子他们要顺服丈夫。是的，这意味到做妻子应该尊重丈夫的权威，协助丈夫在家里履行他一家之主的职责。当然儿女们也不会例外，你在6章1到3节，你留意到他对这些儿女们说，他们要服从，还要尊敬他们的父母。所以这意味到就算是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他们也要听从他们的话，就表明他们认识耶和华，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那谈到家庭圈子之外呢，我们也要留意自己本身的选择交往的对象，包括我们所选择的娱乐在内。要记得不恰当的娱乐就好像把上帝不悦纳的人带进我们的家里一样，而跟那些上帝不悦纳的人交往呢，会导致呢慢慢的令我们跟耶和华上帝疏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因此诗篇的第15篇1到5节呢，如果你有读这五节经文的话，它就有列举出那些我们应该交往的对象，他鼓励我们跟那些认识和爱戴上帝的人交往。如果我们有以行动做出和听从这个吩咐的话，就表明我们爱耶和华上帝。如果我们爱耶和华上帝的话，那上帝会对我们有什么反应呢？那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的4章6节，当上帝会对我们的反应如何？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9节，4章9节说，现在你们既然已经认识上帝，或者说已经是上帝所认识的，怎么又回头采纳软弱贫乏的肤浅思想，想要重新做这些事的奴隶呢？没错，一旦我们撇弃了一切上帝不喜欢的事，包括听从他的话语，不跟那些不好的人交往之外呢，那么这里说我们就证明自己认识上帝，然后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第9节说，或者说上帝已经是上帝所认识的。对了，你认识上帝，那么上帝也认识你，如果你按照他的旨意行事。那成为耶和华所认识的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已经得蒙上帝的悦纳，也会得到他的赏赐。那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保证呢，对于耶和华上帝 会怎样奖赏他的宗仆。根据历代之下的十六章第九节，历代之下的十六章，我们只会读出九节的上半段。第九节说，耶和华仔细观察全世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说要施展力量帮助谁呢？全心忠于他的人。没错，耶和华上帝的眼会细察和照顾那些全心忠于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认识或被上帝所认识的人，他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人知道我在做对的事，因为可能你做的时候不是在大众场所，是在私下做一些善事。但是真的上帝看不到吗？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上帝的眼呢，仔细观察，不只在马六甲，整个世界，就算是你到北极南极做善事没有人看到，但是上帝的眼还是看得到的。所以无论我们做任何的善事，都会在上帝的眼中出现，那上帝也会奖赏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那我们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点呢？那我们就回想一下，在摩西的时代，那当时呢，摩西的时代，这个法老王有吩咐两个以希伯来的借生活，他们叫做舍菲拉和普阿，请看这个图片。所以当时呢，这个法老下令说，他们在借生这些以希伯来人的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男婴的话，要怎么做呢？赶尽杀绝。那么这两位借生婆有没有听从这个法老的话呢？并没有，因为他们敬畏上帝而不是法老王。所以这个图片就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暗地里很怕别人知道他们违反法老的命令，偷偷的让这些希伯来婴孩出生。这包括了摩西怎么样拯救了他的生命。虽然这两个希伯来借生婆他们是暗中行事，但耶和华上帝还是看得到他们的善行。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一章二十一节说，后来呢，上帝就使他们家族兴旺，让他们有子子孙孙。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保证，说无论我们怎么样行事，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方法证明我们认识他，那么上帝也会认识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提出援助之手，让我们能够渡过难关。是的，耶和华上帝忠贞的爱戴他的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他也会奖赏我们。所以你岂不是很想认识这样一位仁爱富于爱心的上帝吗？若是的话，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加深对他的认识，学习他的话语圣经。除了通过我们的个人研读之外，正如刚才诗歌所唱出一般，如果你要受到上帝的教导认识他的话，也包括要经常参加聚会，将你所学到的应用出来，这个加深对耶和华上帝的认识，我们就能够跟他有享有良好的个人亲密关系，并且最终呢，是的，一定就像刚才的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所说的，一定会得到他帮助，赢得他嘉许，而得到他的奖赏。谢谢。